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，如果

听着别人劝说，跟着人潮流动，已经好久没做梦。我表面不装，内心破洞，没灵魂的人最穷。如果只有一条路，世界谁想漫游？如果只有一种花，四季哪有看透？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？我要关上耳朵再决定怎么活。只是复刻，渴望获得有新的。我对抗城市的多，但我战胜突破，把沉淀当成对手，让脑海不停地转动，想辽阔的地球。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，是脚步的自由，有选择的。总会被感情给勒索，或被现实绑架，身不由己，最是寂寞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刺客我是主打。 大家好，我是叶培，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。 想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我唱歌 没有对过， 但我记得， 可我快忘了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是一个秋天，夕阳西下， 你美得人。